这几年来我一直常常的有提起，也讲到也教导关于我们当今的这个金融经济的趋势。所以你如果在我们当中有几年的时间呢，你知道我一直有讲到关于这一方面的道，而且是限制性的信息，为了就是要装备神的子民能够在这个大震荡当中能够兴盛，能够兴盛，能够有卓越，不只是生存，而且是兴盛，而且也能够被神的话语来装备，能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在这个震荡当中也走在神的旨意当中，我们能够继续的荣耀他。阿们。我相信我们现在正在见证着这个末世时代的这个大震动，在这个金融和经济系统的大震动当中，我们知道神也在做他的工作，奇妙的工作。这个只是一个前奏，这个整个大震荡是一个前奏而已。好几次我也提到，在末世的时候，神要使到他的这个资源能够转移，钱财能够转移，转移到哪里去？从哪里转移到哪里？从不义的人手中转移到义人的手中。圣经里面有许多的经节讲到末世的时候神要做的这个工作，其中之一就是震动，震荡当中会震荡这个世界的经济系统、金融系统，而且他要使到财源，他使到资源能够转移，转移从不义的人手中转移到义人的手中。为了什么？为了什么？为了灵魂的大丰收，甚至是历来人类历史历来最大的灵魂大丰收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要讲到关于这一方面的道，就是首先让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宏观的一些事情啊，这个神的运作他是要在做什么事情，然后我们来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自己的生命和工作。神现在正在要世界彰显他的荣耀，而且他是怎么彰显呢？主要是怎么彰显？接着你和我，接着他的子民彰显他的荣耀，同意吗？阿们。神要接着他的子民彰显他的荣耀在这世界，他要接着你吸引世人来启示到神的真实、神的美善、神的荣耀。这确实是圣经告诉我们的，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神要使到他的荣耀很明显的彰显在他的家，彰显在他的子民们身上，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彰显他的荣耀。当世人看见他在你身上的荣耀的时候，他们会被吸引要来认识神。在动乱的时候，诶，世人看见你的平安，他知道你与众不同。在经济大萧条当中，诶，你有资源，诶，你还是活在神的富足当中，诶，世界会看到，诶，真是与众不同。所以今天神要接着你在他所分配给你的领域里面，他要彰显他的荣耀。你我要知道神在做什么工作，那你我不会跟着世界一样的惧怕，一样的做出错误的选择、决定、投资方案。你我今天更要认识神，更要来让神来引领我们。记得你现在无论在什么领域里面，甚至在家里面，如果神分配给你的领域现在是在家里面，或者是看孩子，那也是神给你的岗位。那你要知道神要通过我，接着我，在我能够影响的领域里面，神要接着我能够彰显他的统领。是的，因为这个是神要做的工作。今天无论你在哪个领域里面工作，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文明社会都是有一些比较主要的领域来塑造出来的，比如啊，娱乐、媒介、政治界、商界、教育界，这些都是不一样的领域组成我们的文化、我们的文明社会。你我都有不一样的岗位，在不一样的领域里面运作工作，你具有你自己神分配给你的一个影响得到的一个领域。你要知道你的领域神分配了给你，神现在在这个时候更要积极的启示你，让你知道你需要与他配搭，而且让他能够通过你统领这个世界，而且预备这个世界能够看见耶稣的再来。所以你我今天必须知道说，你我有责任，我们有责任与神搭配， 今天我讲到一点点关于我们的工作，我们如果要与神搭配，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和神分配给我们的领域里面，能够彰显神，能够荣耀神，如果你愿意与神搭配的话，与神同工的话，那首先你要对你的工作，你的职分有正确的观点，有神圣的观点，有神国度的观点。阿们阿们。如果你没有跟神没有一致的这个观点的话，你怎么跟神走在一起？圣经说两个人如果不能够同意，哪里能够走在一起？所以今天神要激励你，今天早上这个倒是关于神要激励你我，启示你我，说我们有重任在身。无论你今天神分配给你的岗位是什么，你的工作是什么，无论是洗碗碟也好，或者是银行家也好，你要忠心于神分配给你的领域，而且愿意说，神啊，你要接着我做什么工作，你要接着我怎么样彰显你的统领，你的美好。今天你我要来让神的话语陶造我们，直到你我能够在神的旨意、神的计划当中。阿们阿们。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呼召的，圣经告诉我们，即使现在你是一个学生，你正在受教育，也是你的领域，现在神所分配你的这个时候，那是你的领域，你也有责任的。所以在我们当中的学生们，你不要以为觉得啊，这个是关于工作，不关于现在，如果你还在受教育的话，那是你的领域，你能够触摸到他人，你能够分享耶稣，你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在你的岗位。阿们阿们。今天神要知道说，他要接着你在你的工作商场上，在职场上彰显他的荣耀。所以现在我们首先要有正确的这个看见了国度的这个启示和看见，然后我们才能够说，神好，那你教导我怎么彰显你。我的工作只是一个打工仔，可能你说，可是神说那就是你的岗位，如果你愿意忠心的话，神能够使用你。阿们阿们。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说，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福分，要知道这一点，工作不是一个咒诅哈。我先大概的说几点最重要的一些观点，我要调整一下的，可能需要一些调整的地方，就是工作不是一种咒诅，不是啊。那有些人以为工作是啊，人犯了罪，今天得工作，哎，无边不做工，人都是有罪，得工作，这种工作好像是一种咒诅，不是啊。神给予人工作的时候，是在他跌倒、在他堕落之前。所以你会看到在创世纪里面，亚当夏娃，神给亚当工作的时候，让他统治这世界，让他管理这个园地，让他管理生物，是在他跌倒之前。所以亚当有工作，而且是神分配给他的。所以今天首先我们要除掉一些错误的观念，对于工作啊，或者有些才是神能够使用的，有些工作好像我这样无关痛痒啊，有些人觉得不是的，这样其实错误了了。因为神需要各种各样的器皿，在社会的各种各样的领域里面，能够做盐，能够做光。阿们阿们。所以今天即使你是一个失业的人在家里，神也是有能够荣耀他自己的圣名。可能首先神要使用你祷告，或者你不是失业，你是一个退休的人士，可能神能够使用你来为他的国度带祷，为教会带祷，神可以做，只要你敞开的，你是受教的心的，神能够使用你的，无论你在哪里，然后从那里成为一个起点，神能够把你带到他最美好的计划当中。所以今天首先我们要知道，工作不是一个咒诅，工作是福分来的，是福分来的。我们来看创世纪的二章十五节说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这个修理不大好啊，这个翻译其实是栽种的意思啊，栽培栽种的意思啊，让亚当栽种，那让亚当看守。伊甸园是神的供应，对不对？可是亚当有没有责任？有没有责任？这个是在跌倒之前哦，在犯罪之前，神给予他这个吩咐，也给予他这个能力，这个恩赐，这个能力能够栽培，能够栽种，能够看守。什么是栽种？栽种是使增倍，对吗？你栽种一些果蔬或是什么的，使增倍，对不对？大家说使增倍。那什么是看守？ 看守别让他死，要看守使他能够持续死，持续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你我今天有这个能力，神托付于我们这个能力，能够使他给予我们的资源使增倍，使持守。所以也就是说，神在你手里面的资源，如果你今天能够拿起，意识到神给你的这个责任，也这个能力，去带着他的智慧去管理的话，你能够使这资源增倍，你也可以使这资源不会中断，使它持续。所以人是有能力的，使神给予我们托付我们的资源使增倍，使持续，这个是神给予我们的工作带来的福分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说工作不是咒诅来的，不是咒诅，甚至神给予你我这个能力能够工作，能够使资源增倍，资源持续，这个是福。大家说是福，是福来的。甚至当我们工作的时候，当我们愿意工作，其实我们是在与神搭配，也使用我们的创造能力。所以从神创造世界那个时候，神已经决定让人也共有这个创造的能力。所以他的创造呢，是需要人栽培的，人耕种，人去看守的。神要你我能够参与这个创造的过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经节，创世纪二章五节。你看这个经节，这里说野地还没有草木，这个开始的时候啊，野地还没有草木，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，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，也没有人耕地。你看神的这个创造过程，有包括人准备好了没有来耕地。如果人还没准备好耕地，他还不要降雨，因为如果那个时候降雨使增倍的时候，没有人看管，明白吗？所以神的创造包括让人能够参与这个创造过程，你我能够参与创造的这个工作，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带来的福分，与神共同创造。这个是在跌倒之前，人犯罪之前，神已经有这个意识，这个计划，让人，让你我参与这个创造的过程。所以工作是福分来的。今天神给予你这个工作，无论是什么工作，在哪一个岗位，你要有这个看见，哎呀，神给予我这个，托付我这份责任，给予我这个能力，也让我有这个岗位，能够操用这个神圣的能力，能够参与创造的这个过程，而且使他给予我的资源能增倍，能持续。说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工作是福分，工作是福分。而且当你我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会发觉我们的潜能，发觉我们的天分，发觉神给予我们个人独特的技巧，一些专长，一些天赋啊。神借着我们的工作发觉神给予我们的能力，我们的里面的潜能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工作的话，不能够发觉到底里面有什么，有什么特别的能力，特别的天分，发觉不到。如果你我今天不要工作的话，或者在工作上没有这个启示的话，那你我也不会接工作体会到什么活出神的呼召，能够实现你的梦想。这个过程包括你发掘你的岗位，哎呀，神给我这份工作，使我能够发掘我里面的一切的潜能，也使我能够追求实现我的梦想，或者活出神在我生命里面的呼召。这一切都是通过工作发挥出来的。所以工作是来自神的。阿们，阿们。当然了，今天如果你问一个人说，那你工作干嘛？当然最首要的他们会说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工作？对啊，我没假崩啊，我不用吃饭啊，我不用糊口啊。当然这个是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啊，工作是为了糊口了，为了吃饭啊，填饱肚子嘛，我得生存。其实如果你认识神的话语的话，你会发觉啊，神对于工作的意志远远超于只是生存，只是糊口。工作带有很多神圣的意义和旨意在当中的。所以今天你我身为神的子民，我们要有神的观点， 我们要有神的看见，哎呀，这样我们才会完完全全的去发挥在我们工作岗位上，能够完完全全发挥神的旨意、神的美意，好不好？阿们，阿们。所以今天我要大家知道，工作其实是给你带来供应，确实是给你带来供应，可是神的意思远远超过啊，工作只是让你为了自己的存活，超过的，是超越性的。怎么说的呢？根据圣经，工作是为了使我们有能力施予给予他人，这个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。我们来看这个经节，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存活的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说，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怎么样糊口生存存活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啊。世上的人都以为工作是为了存活而已，自我的保存。其实圣经给予我们更高的指标，圣经说工作使你有能力与他人分享，能够施，能够给，能够祝福别人。哎呀，这个比只是为了自己的存活更高尚呢。所以如果今天你我没有让神的话语陶造我们的话，我们以最低的指标去工作，无边啊，还假崩啊，没法子啊，得存活啊，那你看不见神要启示你的。今天当你看见神要启示你的关于工作啊，你才能够释放你的信心，发挥你的信心，要看见成就自己，成就一切神要通过你的工作所成就的事情。所以今天很主要的这个启示和观点，我要大家抓到的哈，今天就是工作是为了服侍神和荣耀他。我要大家跟着我一起说，工作是为了服侍神荣耀神，工作是为了服侍神荣耀神。确实的，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。当然这一句话许多基督徒同意了，他们同意了啊，丢丢丢了，公料丢了，把都有理由啊，服侍神，服侍神。可是确实的，有几个真正的是带着个意识啊去工作，每一天带着这个意念，带着这个亮光去工作的。今天要去荣耀神，我今天是在服侍神。有几个这样带着这样的意念？我不知道。如果有的话，不会听到那么多人懒懒惨惨，你明白我意思吗？发牢骚，哎呦，孩子在家里没有人看顾，今天我还得出来，真苦，我的命真苦啊！我们种种的怨言在心里面啊。其实呢，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工作来自神，是神给予我们的福分，而且在工作岗位上，我们能够荣耀神。如果你不看见的话，你这一辈子啊，你违背了神，也辜负了你自己。如果看不见的话，你不能够发挥这个能力，这个潜能。神要今天通过他分配给你的领域里面，荣耀他自己的生命。而且今天他你我启示到这一点啊，从心里面看见，真的吗？那神，你说我下一步该怎么？我如果是有这个启示的话，我该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如何彰显你在我的工作岗位上？明白吗？我们会有这个，我们会问神这句话。我们来看以弗所书怎么说啊？以弗所书的六章五节，让神的话语今天调整我们的心态，启示我们的心意啊！以弗所书六章五节说：“你们做仆人的，要惧怕战兢，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。”好像听从基督一般，诶，不简单哦。有些人读到这样的境界说，哎呀，你不知道我的雇主是怎么样一个人，多么苛刻的一个人啊！神说你要怎么样听从他，就好像听从基督一般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继续来看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像是讨人喜欢的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从心里遵行，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，不要做戏啊，做戏啊。神说你要打从心里面顺服，而且你要把你的工作当作你是在服侍神。 如果你是在服侍神的话，你会把你最上好的献上。阿们，阿们。而且接下来在7节说，甘心侍奉，好像服侍谁？好像服侍主，不像服侍人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必按所行得主的，得主的赏赐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首先我们的工作其实是在服侍基督。哎，你要真的让神的话语今天说服你的心，哎呀，神是这样看我的工作的，这样看我的心态的。然后接下来你看，你是在服侍主。圣经也说，无论你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也就是说无论你是一个雇员或者一个雇主，一个打工的或者是一个自主的，当老板的，神说你还是在服侍基督。啊，真的吗？那岂不是说我的生意是神的？对呀，你是一个管家，你要有这个启示，然后你才能够开始发挥神对你的愿望、愿景、呼召。而且根据这经节，无论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无论是你这个一个雇工或是一个雇主啊，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。哎，神说，如果你有这个亮光，你是当作是在服侍我，他说我亲自会赏赐。你相信？谁相信？谁相信神是信实的？当神这样说，他确实是这样做的。你愿意把你的工作做你的祭物献给神，我的表现一切都是为了你，我为你所做的。可能我的雇主知道，可能我的雇主不知道，不过他不会改变我的心态，我是为你做的。神要你我有这样的心态，这样的看见，他说他必赏赐。所以往往我们会气馁，在工作上，哎呀，没人看见我这样做，没人知道，甚至你是在看孩子在家里，神也要你知道，那个是最神圣的工作之一。因为有些人在家里以为觉得我在家里我的工作就好像不是工作了，只是待在家里，我也没有真正能够做很多慈义奉献或者什么的，待在家里看孩子，其实看孩子是其中最神圣的工作之一。耶稣没有为股票死，为你的孩子死，神托付你是人呢、啊，人的灵魂让你栽培，这个是最神圣的了。阿们，阿们。所以你要有正确 的心态、启示和国度的观点。然后今天我们待会会一起祷告，祷告说神，你要启示我，那接下来我怎么样荣耀你？你说在这个世界动荡的时候，其实现在你是要使用我活出你的荣耀，在我的这样小岗位上，我怎么样荣耀你？我们一起来祷告，神会启示，神会启示我们，因为他所开启的，他必完成。哈利路亚。哥罗西书3章也是这样说的，这里说你们做仆人的，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，不要只在眼前侍奉，好像讨人喜欢的，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。哎呦，你今天对你的雇主的心态，神说也是在敬畏他耶，是在敬畏他。那今天真的，我要求大家很敞开的让主来调整你的心态。你今天对你的雇主的心态是怎么样的？神说这也是你给他的祭物耶。而且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，是给主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而且在24节说，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。你看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赏赐来自他。如果正确的这个心态和看见去工作，神说他必赏赐你，他必赏赐你。可能你今天没有拿起你的责任，所以神不能够赏赐你。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，在那个创世纪2章5节，神还没降雨，因为还没有人耕地。如果有人耕地，也就是说人意识到他的责任，而且愿意出来拿起他的责任做他应当做的，神会降雨。这个是创世纪刚才我们所读到的，也就是说可能今天如果你没看见神的降雨，资源的增备，可能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这个耕种 栽培的这个责任，你没有拿起来，真正的拿起来而且去做，你会一直把它看作是，哎呦，我的老板亏欠我，我的老板亏欠我。很多员工有这种心态了，我的老板吝啬亏欠我，我不知道我做得多么辛苦，都没有给我增值，带着这种心态，如果你一直带着这种心态，那个雨降不下来的，这样就错了。我们带着错的这个意识去工作，我们已经堵住了自己的信心了，不能够相信说神他将会祝福，他将会降雨在我的田地上。阿们。所以今天让神的话语调整我们的心，如果带着任何错误的心态和看见啊，那种意识啊，错误的意识，我们要让神借着他的道释放我们，然后我们说，神，我是在服侍你，现在要一面掌握到这启示，哎呀，我其实是在服侍你。甚至你今天是一个学生，你也是要知道我在服侍你，我现在如果这个是我的岗位的话，那今天我要用功学习，因为我是在服侍你。我要我的成绩是那卓越的，成绩是那荣耀你的。同意的说阿们，阿们。今天神真的，我很受感动，我这几天在祷告，对于今天的道在祷告说，我很受感动，关于这一点，我觉得神说，现在世界经济在萧条当中，他更要提醒他的子民能够发光。这个时候世人需要来看见神，在哪里看见？你我的生命里面看见神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真的要有国度观点来管理我们的资源，来为我们的工作做好管家，我们必须有正确的观点。所以现在如果我们知道说，其实我们做的其实是在侍奉主，你看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啊！如果今天到你听不进去，只是记得这一点，你得着了，我是为基督活的，哎，我是在侍奉，不是他，我其实是在侍奉他。神能够给你在你的工作上带来革命性的改变，他的神圣的祝福，阿们。但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让神的话语说服了，我是其实在服侍主基督，那我下一步该怎么走？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？现在因为有了正确的观点之后，你才能够有正确的态度。很多人今天基本上做公事做工嘛，有尽他的本分，不过带着错误的态度，态度很重要，神看我们的态度，你知道吗？你的态度断定你的奉献是怎么样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神喜悦那甘心乐意奉献的。甘心乐意是心态来的嘞，不是讲你给多少，是你带着什么心态去给，来断定了你的祭物的价值。所以今天你带着什么心态去工作，哎呀，很重要的。那这个正确的心态来哪里？来自首先有正确的亮光启示，正确的观点和态度。当你有这个正确的观点，你才能够开始有正确的态度的心态去做你的工作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今天我们真的相信，哎呀，我的工作其实是在侍奉主基督啊，那接下来我们的心态必须是怎么样的？我们必须勤奋。我知道这个是很基本的劝言啊，可是有时候我们呢、啊，我们的工作做久了，久而久之啊，变成是一种纪律啊，我们失去心里面的这个动力了了。哎呀，不变呐、啊！我还是去工作打工仔了啊！我忘记了，也忘记了最基本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必须有的。首先是勤奋，大家说勤奋。哎，在这个状态啊，在这个经济萧条的状态当中，勤奋不勤奋呢、啊、很重要哎。如果老板要裁员呢、啊，看第一个是不是裁掉你，那就看你勤奋不勤奋。所以我今天接下来我要讲几点。最重要的，我觉得有一点先知性的一些事情，神放在我的心里面。如果我们要谈到工作，很多东西谈啊，我们可以来一个12课、25课的课程讲工作，讲不完的。不过我现在今天要注重几点，我觉得神放在我的心里面分享的，要我提醒大家的一些事情。第一，大家说勤奋，勤奋，不勤奋，我们不能够活出神的呼召的。箴言说，箴言书的这个10章4节说，手懒的要受什么？贫穷。手勤的却要富足。你是手勤的还是手懒的？ 今天真的要让神的话语啊，哎呀，更新我们，提醒我们呢，真的需要神的话语来提醒我们。这个时候是我们发亮发光的时候，可不要失去神给予你的这个机会来为他做见证。十二章怎么说？十二章的二十四节说什么？殷勤人的手臂怎么样掌权，不是炒鱿鱼，是掌权，是升职，不是贬职，不是炒鱿鱼。殷勤人的手臂掌权，懒惰的人臂服苦。今天神的话语在陶造我们，纠正我们，在装备我们，怎么在这个乱世当中能够兴盛，能够发光，能够荣耀神。哈利路亚。今天神如果要接着你统领这个世界，你我不愿意殷勤的话，神的统领不能够彰显出来在你我的生命里面。如果我们今天不愿意殷勤的话，我们活不出什么神的统领，甚至我们会辜负他。所以神今天要提醒我们啊，殷勤。大家说殷勤，勤奋开始在哪里？小事情。大家说小事情啊。上几个星期我一直在讲关于忠心进食，真的神今天还是持续性的在塑造我们。从小事情上面，从小事情，小小的任务，小小的责任，神看怎么样管理。不过这个不是我东西，这个是老板的。诶，他人的东西神也是要看你怎么样管理。你如果不忠心在他人的东西，神说他不会给你你自己的。记得那个经节吗？我们都读过哈，上几个星期啊。如果你在小事上不能够忠心，神说我不能够给你更大的事情。如果你在财源上不能够忠心，神说我不可以给你属天的福分。所以神今天从小的东西上栽培我们，小的责任上，你怎么样今天怎么样管理公司的资源，你怎么样使用老板的东西，诶，这些都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神说都是在这些东西上，他看见你是一个可靠的人吗？你是一个忠心的人吗？那他可以把更多更好属天的托付给你。如果在这小东西上你都不能够的话，那不用谈大事情。如果你去工作的时候不能够准时的话，神说那我不能够给你升职的，因为升职了你不会荣耀他，你的这个工作表现不会荣耀他。所以今天殷勤开始在哪里？忠心开始在哪里？小事情。大家说小事情，小东西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尽量在这个时候啊，尽你的本能啊，追求改进你的工作表现。好，你记下来。在这个时候，每个老板都在研究怎么削减他们的消费，怎么削减他们的开销，都要在降低削减他们的开销。他们正在看先砍哪一个，先砍哪一个。所以今天我觉得有这个感动，很深的这个感动，告诉大家，你现在今天要主动性的追求怎么改进你的工作表现。哎呀，我都做了十几年了啊，更加要想这一点。有时候习惯了我们更不去想它。其实你十几年了，每年都有升职升职升的，或者每年都有加薪加薪加薪，现在有比你更追求的年轻的小伙子愿意拿起你的工作，做得比你更多，赚得比你更少很多，诶，在外面。所以你要今天要知道老板他们是怎么想的。今天如果他要削减他的开销，他是从那个老的开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今天我要你想，我怎么样，我要怎么样能够改进我的工作或者你的生意，不要只是单单满足于保持现在的状态，明白吗？无论是你的工作或者你的生意，不可以单单满足于保持状态。今天你我要意识到这一点，在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失业的时候，今天你我要主动性的，主动性的怎么样改进，怎么样进步，在我的工作表现上怎么样提升我的知识，我的技巧。在这个时候你要思想这些事情，更要思想这个事情啊！我要你记下来，真的记下来，这些是神给予我们的话语，很实际的话语，使你我能够突出，在市场上，在职场上能够突出。怎么改进，怎么加强我的工作表现，怎么提升我的知识。现在是提升的好时候，很多课程什么特别便宜，真的，而且生意也少，你不用很忙，你可以提升自己。 这个气声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震动当中啊，那些衰弱的哈、都会被震出局。你如果在好时光的时候，哎，殷勤的和不没那么殷勤的表现都好像很一般，很不错。可是，在震荡的时候啊，那些软弱的、衰弱的、管理不好的，都会震出局的。所以员工也是，那些表现一般的，你是第一个被裁出去的。如果老板要裁，同意吗？阿们阿们。所以今天神的指示是很实用的。今天你我要知道，哎，我有这个责任荣耀他，我能够做一些我必须做的事情。所以我要大家想，我怎么改进，我怎么进步，好不好？阿们阿们。还有另外一点，就是这一点啊，我要大家积极的追求提高你对公司的价值。我重复啊，积极的追求什么？提高你对公司的价值，使老板知道你的价值高过另外一个人。而且你要主动，如果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，好比说啊，好比说在你的工作岗位上，你工作做得不错，可是你会看到一些地方，在公司里面一些东西啊，一些地方能够改进，你能够为公司贡献，做出更大的贡献的，主动。好比说你说老板啊，我发觉到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啊，可以削减一些消费，可以除掉一些浪费。你看到你说我要尝试做这个项目，你给我两个月的时间，我来观察这一点。主动，大家说主动。你说我可以削减一些浪费，或者怎么提高一些生产力。我发觉到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个新的程序，生产力会提高。你要主动增加你在公司的这个价值。你说老板要裁员，必须裁员的时候，会不会先裁你？不会的，你是最后一个，他先裁掉那些没价值的，价值低的，对不对？阿们。在这个时候，不只是祷告祷告祷告，神啊可别让我裁员啊，神啊可别让我裁员，我们要主动，要主动。哎，神跟我说了一句话，我很惊讶嘞。刚刚昨天我在祷告，为教会祷告的时候，我觉得挺惊讶，我要跟你分享。就是我在祷告，为我们的羊群祷告的时候，神跟我说了这句话，他说许多人也在祷告关于他们的工作要蒙福，要工作蒙福，可是心里没有做出任何准备，要付出一些相对的行动。诶，我听到这我觉得挺惊讶的。诶，什么意思？然后我思考思考，所以我就现在要提起这件事情。如果你今天在祷告说，神啊你祝福我的工作，神啊使我升职，或者什么啦哈，神啊让我保住我的饭碗，无论你在祷告什么，你在为你的工作祷告，祷告了之后啊，你也要有行动，明白吗？阿们。这个是简单的说了，我觉得神感动我的心。昨天而已，说很多人在祷告，可是他们没有准备要愿意付出一些相对的行动，做出一些东西去支取，去拿他们的基业。就好像以色列民从埃及挪出来，对不对？其实神给予他们是迦南地，神要他们进去拿，进去取，进去占领。他们有没有责任的？有没有责任啊？有责任的，说我有责任。你有责任的。所以今天我要讲的很实际的几点，关于你怎么样去取，怎么样去占领。祷告很好，我们卓越，追求卓越的起点是祷告。祷告了之后，我们要有行动的，说我要有行动。你要有行动的，你说我要卓越，对呀、啊，牧师讲，我也同意，我必须卓越，追求卓越，追求改进我的工作表现，提升我的知识，或者怎么样给予公司更多的价值。你决定了之后，要有行动的，不是好。祷告祷告，神啊你使这一切都发生，哈利路亚阿们。这个哈利路亚阿们之后啊，你要有行动了，你要追求神，听神怎么说，你要去做一些自然的事情，能够提升你的知识，你的技巧，你要主动的相信说，当你凭信心的走出去，神会带领你占领再占领，得取再得取，阿们。如果以色列民在迦南的这一边啊，约旦河的这一边，还在旷野里面说，神你不是说给了我们了吗？那我们祷告，我们等待，等待你使一切事情发生，等待不出来的。也就是说，今天如果你没有殷勤，没有主动的话，没有释放心，信心是有行动的，那你不会体会到神的基业彰显在你的生命里面。神不能够通过你统领，不能够， 不能够。所以今天你我祷告了之后啊，也要出去占领，出去做神要给你做的。我记得从前在教会里面，不是在这里，之前的有一个弟兄，我记得吗？我曾经分享过，我每天都去祷告，去教会祷告。那时候身上有病啊，耳朵听不见，医生说可能我这一辈子都听不见了。我那时很怕，每天都去祷告祷告。后来就这样变成一种习惯，喜欢祷告，一种很自然，就好像呼吸这样，每天都祷告，开车什么祷告，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每天到教堂，我们教堂有一个祷告室，5点就开，每天4点多我已经站在那边等。那在那段时间，我也观察到一件事情，有一个人每天都是在那边祷告的，所谓祷告了，他坐在那边看书什么，这样子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15次、20几次，哎，每天都看见他。而且有时候我下午也去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去工作，然后中午的时候我也过去，也看见他。将近每一天好几个小时他都是在那边的。后来当然久而久之我们就彼此认识了。我问，那你来干嘛？祷告。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是一个 insurance agent， 保险的经纪人嘛，叫经纪人啊，保险经纪人。我说你保险经纪，你不用出去工作的吗？哦，我在祷告。他说我祷告神会把客户差派给我。我说你每天在这里祷告，他有没有来？你客户没来啊？我还在祷告，还在祷告。我说你这个懒惰虫，你出去找他们，你等他们来啊！你要天使把他们慢慢的拽到你面前工作嘛，你得出去嘛。后来有了这个友谊了哈，能够说话，我就能够说话了。我说你这简直是懒惰你。而且你用祷告为借口，你祷告了之后你要行动的，对不对？你同意说阿们。你祷告之后，你的祷告要有腿的走出去做，对吗？所以你看圣经啊，神跟约书亚说，我们不用读那经节，约书亚 你回去读啊，约书亚1章2节3节4节，神告诉他们，你进去迦南地，我把迦南地给了你。然后神跟他说了 一句话很奇妙的，神说凡你们脚掌所插之地，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。到底是谁断定我拥有？是神断定还是我断定？因为神说你脚掌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我都赐了给你们。神说我把地全都给了你，告诉他们。可是他又重复说，你走到那里，那里就是你的。你明白了吗？也就是说神虽然把全地都赐了给他们，他们得怎么样去把它踏出来，走出那个信心的道路，去取，去占领。神说我已经给了你，可是你踏的地方你就有了，就是说你信多少，愿意出去拿，采取行动，你就会享受到它。虽然神已经给了，如果他们站在这边还在祷告，哈利路亚，你把地全都给了我们，哈利路亚，你要怎么样，地掉在你头上啊？你要出去取，神告诉以色列民，你出去取，你的脚跟走到那里，那里就属于你的地，因为我已经赐了给你，神已经赐了。今天在市场上，神有各种各样的生意、投资、工作岗位已经准备了给予他的子民们。可是你祷告了之后，你必须让他带领出去取，你要有行动的，同意吗？阿们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没有殷勤，没有回应的话，我们得不到这个基业。虽然神已经给了，已经给了，所以神一再的告诉约书亚他们说，你进去取，你要刚强壮胆。大家说刚强壮胆，三次神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。刚强是说要施力量的，壮胆就是你要勇敢，敢敢去拿。今天一样的，我要提醒大家，神的基业呼召不会实现的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如果我们不刚强不壮胆去行动，刚强就是力量，壮胆是心里面的心态，我们的行动心态要符合，要符合我们所祷告的，同意吗？阿们。所以以色列民他们可以待在约旦河的这一边祷告到天亮，祷告到10年20年，不会发生的。如果他们不愿意凭信心踏出去，祷告了之后去，就好像今天如果你在寻找工作的话，祷告祷告祷告祷告，你也要翻报章啊，也要寄你的履历，你要发出去吗？ 你要等天使出去帮你做这些事情啊。你祷告之后，你要翻报章，你要主动，你要祷告，接着祷告开始凭信心踏出去，去找，去找你的生意，找新客户，要主动的。祷告了之后主动，也就是说今天呢，有信心会有行动的。耶稣要他们知道，祷告了之后他们要去占领，不是祷告在那边，祷告之后占领。有信心会有行动，有启示会有动作的。启示了之后没动作，启示成了变成知识而已，心里一个知识，不是一个实际的体验了了，你没有把它走出来。所以今天我要讲到这一点呢，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祷告说，哦，神，你看哎呀，生命记二十八章说，你使我是在做头的，不是做尾巴的，我是上的，不是在下的。你祷告说，我有生意，我要在我的职场上，甚至我在我的这个企业上，我要做数一数二的，我要兴盛。那今天你要准备好愿意勤奋，当你凭信心走出去，神能够帮助你。今天无论你是什么工作，在什么岗位，你要让神塑造你。首先从心里面正确的观点之后，你才会有正确的心态，你能够释放信心说，神，我要这样做。而且我当我走出去的时候，我凭信心踏出去，神你会引领我，你会继续的引领我，启示我。我去应征的时候，神啊，你叫我在应征者的面前蒙恩，不过神，我的信心是在于你。记得哦，我们勤奋，不过我们的信心不是在于勤奋，我们的信心在于神，是神给予我们恩典能够勤奋，不过我们信心还是在神。不要哎，走啊走啊，到头来你的信心是放在你自己的勤奋，哎，拼这样，我拼拼拼，我拼拼拼，你是信你的拼，你的勤奋的话，那你就是错了。今天神要我们信靠的是他，而且支取他的恩典勤奋，支取他的恩典能够卓越在我们的职场上。大家说卓越，要卓越，卓越是你的价值，在你的公司给予你的公司的价值和贡献，老板看得见的一清二楚，会看得很清楚。如果你是一个有卓越的人，而且你追求卓越，追求给予他超过他给你工资的，给公司贡献超越老板给你钱，超越你的工资的，你不会被裁员的。而且到头来神说他会赏赐你。即使你今天老板是忙的，就我的老板简直是吓得，我的老板我都给他劳苦了几年什么，你要信说神你会赏赐。我看过这样的见证太多次了，太多次了。基督徒说啊，牧师啊，哎呀，我很苦了，我这个工作我真的很勤奋，可是一再的老板很吝啬，很苛刻又吝啬，又没有给我加薪。我说你有没有正确的心态？你去工作，有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这个是服侍神，我一直带着这个，要不是这个我走不下去了。我说你继续，因为神不会亏欠你的。而且到头来我看见好多好多这样的见证，到头来神赏赐了，不是神感动他的老板，就是神给予他一份新的工作，或是神叫另外一家公司把他拉过去，给予双倍三倍的工资。神懂得怎么样赏赐，神是信实的神。阿们。神说，如果你今天在职场上，你把他当作是在侍奉我，我必赏赐。今天你的任务超越你的只是这份工作，你要荣耀神。你在那边神给予分配了给你那个领域，就是让你在那边能够荣耀神，而且能够彰显神的统领，接着你彰显他的统领在你的环境，神能够荣耀他自己。阿们。今天我们仰望他，哈利路亚，我们大家站起来，哈利路亚。今天不要怕哦，如果失去我的工作怎么样，哎，如果我的生意越做越垮怎么样，今天那个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的是你是否对你的工作你的生意有神的观点，有属天的启示。先在这里着手，你从你着手，你有正确的观点之后，你有正确的心态，有正确的心态，你能静静说神，你能够接着我，你能够荣耀你自己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我要鼓励每位弟兄姐妹，把你心里面的负担交给神。神，我是在服侍你。 如果今天你也看见你自己的表现欠佳，那悔改的时候，神啊，我不知道我是在服侍你，我偷窃了你的时间，不过我愿意悔改，我带着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，我愿意让你陶造我，改变我，使我能够彰显你的荣耀。今天我离开教会的时候，回到我的工作职场上，我要知道那是我的侍奉，我的服侍，我要荣耀你，我要我的老板看得见，我真的给予他超越我工资的价值，这是荣耀你的。我要追求卓越，我要使到在工作岗位上我能够影响到他人，使他人能够来看见你，在我身上看见神的信实，神的卓越，在我身上，在我的工作表现上。甚至今天你是一个学生，你也要这样祷告，神，我要在我的学业上荣耀你，今天我认定你为我的源头，是你开了这门让我能够受教育，是你供应了我能够来这里求学，是你要接着我此时此刻在我的岗位上，你要荣耀你自己的圣名，我愿意做你的器皿，我愿意与你配搭，我要我的成绩给你带来荣耀，我要有卓越，因为耶稣你是卓越的，你是卓越的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带着这样的心，今天我们来敬拜他。哎呀，神今天塑造我们，陶造我们，有更好更美的事情要托付我们，阿们，更好更美的侍奉资源产业他要托付我们，不过他首先借着他的道，他的话语先来装备我们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今天神的爱除掉一切的惧怕，阿们。上个星期是复活的星期天，我们从神的话语看见说，就因为耶稣复活了，你我不再惧怕，不再惧怕了吗？如果今天在这个世界的震荡当中，这个金融系统、经济系统震荡当中，哎，你觉得你的生命也受到震荡了吗？有些人失去工作，有些人得回去中国，在我们当中最近这几个星期，有些人哎，今天在惧怕当中，哎，是否我是下一个被裁员的？今天我要提醒大家，神的爱除掉一切的惧怕，阿们，一切的惧怕。今天我们仰望他，今天他在陶造我们。如果今天你也被震荡的话，那也是神的爱，神在揭穿一些错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神在给我们看见一些缺陷，神要我们重建我们的根基，我们的基础，因为神在预备你我能够为更大更好更多的资源，神家的资源做好管家，或者任务职分做好管家。神爱我们，就因为他爱我们，他会陶造我们，他甚至有时他也会借着他的话语教训我们，管教我们，使我们被装备能够做他复兴的器皿，阿们，阿们。就今天我要大家把心里面的负担交给他，今天对你的工作上或者资源上的惧怕等等，现在我要你闭目祷告，用自己的话语把你心里面的负担交在他圣手里面，说，神，我把我的工作仰望给你，我把惧怕也交在你的圣手里面，我不怕，就因为耶稣你复活了，我不再惧怕，就因为你是信实的，今天我没有胆怯，今天我仰望你，耶稣，我带着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说，主，来，你装备我，我能够更好的仿造你的荣耀，我的工作表现能够荣耀你，哈利路亚，谢谢你叫我在众人面前蒙恩，在我老板面前也蒙恩，谢谢你今天给予我智慧，属天的智慧，哈利路亚，你属天的聪明 智慧你赐给我，让我在工作上，在生命的各个领域都能够荣耀你，活出耶稣你的荣耀，你的美好。哈利路亚，谢谢爸爸，谢谢你的供应不会停止的，因为我知道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。哈利路亚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哈利路亚。大家继续闭目，闭目低头一下。我要请问，是否在我们当中有任何人，你不认识耶稣，你不知道说神他爱你，他要在你工作上也要帮助你，他要在灵魂上拯救你，也在实际的在工作上、事业上，神要帮助你，神要供应你，神要接着你荣耀他自己的圣名，他要彰显他的美好。你说我要来认识耶稣，我要神来帮助我、拯救我、供应我。是否有任何这样的朋友们在我们当中？你说牧师为我祷告，我要你举起你的手，然后放下来，我要为你祷告，让你也来认识神，让你也来体会到神的救赎、神的供应、神的帮助、神的荣耀。有没有？是否在我们当中？我要为你祷告。是否有任何人在我们当中？你有朋友在你旁边，你知道你的朋友需要来认识神，鼓励一下你的朋友。阿们。我要为你祷告，让你亲自来体会神的大爱、神的救赎、神的供应。有没有？不然的话，我们全部来一起来祷告。哎，亲爱的阿爸天父，感谢你眷顾了我，你是信实的神，今天你装备了我，在工作上能够荣耀你，求你继续使用我，为你而活。祷告奉主耶稣圣名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们，阿们，哈利路亚。谢谢爸爸。